啊，对 对，反正这个意思吧、 啊， 对。然后就是说，所以周四没有人可以好好，对、 啊， 所以没有人可以在周四好好上班。但是今天来到了周五，而昨天王维说还剩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加油。今天只剩半天的时间， 没错啊、嗯。这样的一个倒数，我就觉得大家所有心里的包袱都已经卸下去了， 没错。 甚至还有一些不舍，怎么这个礼拜工作就结束了呢？ 怎么这个礼拜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好，今天我们同样也跟各位来带来一个带着一点回忆的话题，带着一点不舍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手机里那些照片，每张照片可能都蕴藏着对于某一个时间点的留存跟回忆跟想念、在你的手机里面各位留存时间最久的照片是什么、你看你能不能翻到哈、对，然后可能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老照片、我们拿手机拍下来，然后一看是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图片之类的，会有一些回忆是 OK 的。可能是你这手机一倒二倒三倒、每次倒过来的时候都会同步过来的最久远的那样的一张照片。你别告诉我是一个手机壁纸就可以，你知道吧？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手机壁纸？ 我也是啊，一打开全是阿森纳的壁纸。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或者你换这个新手机的时候，就是拍的第一张图片，可能是景色，是一个地点，是你自己，是朋友。对，带着人跟故事的。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如果你也愿意把这一张图片分享给我们，直接发到听天 FM 聊天室的话、那再好不过了， 要看你有没有到级数啊，三级以上才可以发照片。 对， 对， 然后王维在给我们推荐首歌曲的同时，我看一下他手机里他保存最久远的照片，他也看看我手机除了壁纸以外保存最久远的那张照片。 来来来，一会儿我们翻腾一下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以太，刘志佳，最近这首歌突然又一下翻红了一小下，当然是在短视频平台了，危险派对 check it out。 光芒闪耀像是勾的，逐渐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不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要把结果拖延到明天。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不再碰撞，把心当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会看长， 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背，有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好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像乘着爱情的轮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碰撞，把心当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我不会歇。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呼吸都在碰撞，把心当你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着步调摇晃，我不会歇。 危险派对。很多人这个照片我们都很想看，但是估计他们心里觉得很危险啊， 对，为什么不能发到我们的群里呢？在我们的听天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十六岁的艺术照， 十六岁的艺术照， 百天的照片， 哎呦太可爱了。因为我们小时候肯定都拍过艺术照， 对， 而且我们那会儿的艺术照 我知道你要说 什么，跟现在小朋友的完全会不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的艺术账，每个小朋友都差不多，你发现 没？很差不多。 你的服装我也穿过， 傻傻的，对， 好像在同一个店拍一样。 没错，然后拍的都特别的魔幻，特别具有八十年代 disco 就那种，他带着光晕的， 六岁就拿个什么红酒杯，摇晃的红酒杯，有没有？ 对，我穿着小军装， 对， 画上红嘴唇， 都差不多。 这样的那个 姿势，还弄点小腮红哈， 一定是这样的。然后让你拍的时候，这男孩跟女孩你分不太清的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好可爱啊！想起来， 嗯， 对。可不可以你翻一翻给我们看一看，哪怕你给我们截一下，你不想露全脸儿， 半张脸， 半张，你给我们个姿势，哎，这个服饰露出来，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产生共鸣。 是我们今天也会努力给大家加精，希望大家都提前能够到三级以上哈。 没错，你可以，你过来举个小手说我还没到级别，但是我想发，你就疯狂的发一二三四五， 我们 给你加精加到三级， 可以吗？ 也是够拼的了哈。好，我们一会儿继续来看到各位的留言，最好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照片哈，来郭顶，我们俩 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不想爱， 只是崇拜，就崇拜，不要将一个天使锁在口袋。能够不爱就不爱，不能够负责的宠物不要买。 Hello November 的留言说，百天照哈，彩色的都是年轻人，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哎，是不是有点出马年龄？ 来来来 我那时候好像有一点点黑白的感觉。 我都不记得我有没有这样的照片， 嗯， 但是我见过我妈妈的， 嗯， 黑白的， 对，那是一定的。 那会儿的照片就有点像拍立得似的，一张照片下边一定还得什么什么 哪个照相馆 有字儿，哪个照相馆的，周围是花边儿。 哎，很精致，哎，你别说， 特别漂亮。 对 对，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大部分的感觉都是黑白的，但是呢，好像有点画的那个人工的成分， 嗯， 就那个小红脸儿，那个小腮红，我觉得是后期画上去的，包括那个小嘴唇， 嗯， 水润水润的，粉粉的，好像也是后来有点上色的感觉，嗯， 好有仪式感哈。然后再看这个，就明显 是彩色的，你看 大照片了， 嗯， 啊，然后最后您手机还给自己眼睛给 P 上了，为什么水汪汪的？大小眼儿也得给我们看看， 两条裤腿还是红配绿哈，啊， 太可爱了哈。OK， 这是我们看的非常非常棒的一张图片， 嗯， 但是这是自己亲自出镜哈，再一次感谢提供。然后剩下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一些其他的照片， 嗯， 是生活当中的，可能是一景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感觉，好比说 咖啡，嗯， 欢乐咖啡时光，我们知道他也是咖啡的爱好者， 嗯， 对，所以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很漂亮的，很有这种冬日气息的一杯热咖啡， 嗯， 这个配色也赶上在年末的时候会过的某一个节日。 对， 对， 然后这种配色的感觉 像是冬天， 很漂亮。正午了， 嗯， 来一杯吧啊！我觉得您这属于早上来一杯吧，先开始了， 中午来一杯， 中午来一杯吧， 啊， 下午开始再来一杯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加上褪黑素，咱们用我的毛攻我的盾。 真的，有没有哪一家这个咖啡是可以一天无限续杯的？我觉得您适合办一张卡， 还无限续杯， 哎，开个玩笑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跟我手机当中的照片是有关系的。 好 ，Charlie Puth， 刚才翻了一下壁纸啊、动图啊之类的，2018年的 Charlie Puth， 就是他。 对。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Hey, it's okay. so promised m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Maybe I'm a little scared. 一下这一张照片为什么会留存它，然后当时也是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来这边开演唱会。Charlie Puth 很早之前就来中国进行配合着电影《速度与激情》的宣传， 那时候还没有太有名， 刚刚站到台前嘛，因为之前是作为网络翻唱歌手这样的身份出现的，他没有想到说通过一首歌《See You Again》能给自己获得这么高的名气， 是 更没有想到说走出他们的国门，来到这个中国这边以后，居然会有人能认出他来。OK， 听歌你听过没问题，但是我就在大堂里边酒店大堂走着，别人能迎面过来打招呼，你就是那段眉吧？就他完全就懵的，所以当时就本身对于中国的这些歌迷跟粉丝情感就很深， 功成名就的滋味很好。 对，没错。然后在之后来演出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很有设计感，诚意满满。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于说自己的状态调整的怎么样，然后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演出进行策划的时候，他的舞美的设计，我觉得也能体现。更重要的是一些临场的应变，他们就是在。比如说今天晚上演唱会，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各个媒体的采访，采访完了以后，如果你提到一些跟中国本地现在大家的一些文化元素相关的东西，他们会记下来，而且还会跟你在这个沟通交流。工作人员他背后，比如经纪啊或者 manager 之类的，他会问你说，哎，最近这个你们这个事情我们在舞台上怎么呈现，你觉得好呢？紧接着当天晚上所有的演出，你会发现从舞台灯光到他的歌曲编排，有变化，而且他是就着他有改编以后跟你说，这是在中国场我们特别今天下午改的，因为我们在今天早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得知了说国内现在是好棒， 非常用心， 哎呦，这种诚意 有诚意，对， 所以留他一张图我觉得可以啊，没问题。 对，然后也看到在我们的听天FM郑永雄聊天室，我看到有听友发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出处在哪儿，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张照片哈？ 你的工作是不是黑客？ 来到了我的电脑里面。 OK， 来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们要现在公布一下千春手机里的照片留存，还是 除了澳大利亚赫本的这个壁纸，可能就是一张结婚照。 好漂亮， 磕到了有没有？ 哎，起床准备了早餐，看你微笑着醒来，聊着偶像剧的故事发展，平淡却浪漫。爱在睡前亲吻你说声晚安，望着你的侧面入眠已习惯，不能没有你在身边，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当你害羞的点头，牵住我的手，请你嫁给我，请你嫁给我，哦，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让我们一起过。

沉默成了习惯，泛黄树叶写过年少的喜欢，风吹之后就凌乱，也学过小说书里的烂俗桥段，那些自以为的浪漫，那时候所有的喜事记录过不安全与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有关，我曾经为你心跳加速减慢，擦肩而过你的身影我也总去偷看，所有的心事心动过几段，却与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有关，他与那个夏天离去将蝉鸣打断，却与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有关，他与那个夏天离去将鸣蝉打断， 来自于 Vicky 萱萱的一首歌曲，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嗯、 对，然后这样就突然一下转换到冬天的节奏了，这样的一个冬天我们来跟各位回顾，不管是发生在夏天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任何四季的当中一天、 嗯、 你通过手机通过相机留存下来的一张图片，一张定格一帧，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留言吧。 嗯，有听友和我一样，比如说这位8216的用户、嗯、他就说手机里保存的最久远的照片就是手机老换，但照片很难在手机里保存太久，但是结婚照真的是每个手机的墙纸， 哎呦， 到现在人哦、 好幸福啊， 非常羡慕、嗯、 我的结婚照现在在 U 盘里边还没倒出来呢 赶紧的还不 对，主要是因为家里面就每个家不一样哈、 嗯、 我们家挂着结婚照，墙上卧室有、 哦、 然后 是必须的哈， 对，我那个我算是一个小办公区，前后左右我的电视全都是各种、 哎、 平时看的差不多够了啊、嗯、然后手机里边当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留存、 嗯、 对，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特别好看的一张照片，当然这是别人给他拍的、 嗯、 但是他手里捧着的是相机，还是咖啡时光， 还蛮有感觉的、啊、 说这个是保留最久远的一张照片了、 嗯、 那么骄傲，来你跟我们讲一下这是在哪里、 嗯、 因为看状态应该是在外面骑行对不对、 嗯、 然后 穿着冬天的骑行服， 有着一点点的小羞涩，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本人哈、 嗯、 然后同时手上捧着这样的一个拍立得相机， 还挺好看的色、嗯、 很漂亮，对、 嗯、 然后旁边还挂着小兔子啊、 嗯， 满满的少女心，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是， 还甚至有没有当时通过你自己的这一个相机跟视角拍摄下来过的一些图片，我觉得会有更强的一种氛围代入感， 反正它是三级以上了随便发哈。 来接下来这首歌正好就是为你准备的， 嗯， 就知道今天肯定会有一些拍立得出现，就来自于椅子乐团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Real love is 2019年的6月 Croatia 的海边，四个光上半身的男孩玩耍时的眼神，喊30个美好晴天 Best 30 summer Polaroid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Real love is 25岁的7月你有事飞回台北，那天下午的阳光正甜，我对着华山草原上的你唱 Every day is Sunday Best 30 summer Polaroid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三十张拍里的相片。Love is 六十岁的六月，孙女来到这世界，孩子搬进了新的家园，我们也冰释前嫌，学会期待每一天。 Best 的Summer Polaroid， You're my summer day， 你是最美的三十张拍里的相片，拍里的相片，拍里的相片。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拍立得的那种质感， 对，有点复古的感觉， 很复古、然后它会出现一些色散，然后它有一些这个对于光特别不讲究的那种 奇怪的滤镜感觉， 对、 嗯、 然后出来以后最重要的是那个甩一甩的质感、 嗯、 在家里面如果有这么一面墙，原来我们家就是这么片区，然后会拿小架子加上、 是， 然后下面能写字主要特别棒， 对 对，写上时间日期当时的一些回忆或者这么一句话， 嗯， 特别有实体的这样的质感，就有点像是签名专辑什么签名 CD 的感觉、 而且很有生活的气息，你看那一排那个拍立得，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点拍出来那些照片， 最厉害 还可以看半天， 最厉害的是特别的随性， 是啊， 因为我们自从进入到一个数码相机的时代之后，大家就开始浪费快门，你知道吗就你甭管什么连拍啪好几张出来以后再挑一张 对， 甚至很多照片我们会发现说类似的在手机里面有十张至今没挑过哪一张， 嗯，对 对，然后但那一会儿呢，你可能因为胶卷啊相片可能都会比较贵，你特别珍惜每一次摁快门、但是每一次按下的时候，如果中间有一些小意外，谁闭眼啦、一个动态模糊啦，都会觉得说其实也是一种很瞬间的 很真实的 自然的美，对， 没错， 这个我觉得就是实体相片的一个大家喜欢的地方，可以不负责任的就按这么一下、但是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负了一次责任，就是你消费了多少钱了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跟相片哈。 对，我看到一张相片不是来自拍立得的时代，是更早了以前哈、确实是一张实体照片，它作为一个翻拍还能感觉到那个光反光， 真的， 但是那个右半边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这位听友哇，你凑这么近看， 不是，我是在想说哦，它底下还垫着别的反光的那个啥呢，相册呢， 是吧， 我还说这反光怎么反在这边， 反得太厉害了， 没想到相片上， 以为说这张照片只有半张哈， 真的是，我其实一的图片没少见啊，这个当年我 这个年代的少见， 这个年代的少见、对，当年我还在另外一个电台的时候我就看我们也是看照片看着他长到大的， 就是反正一再出现在我面前我能一眼认出他， 很可爱、绝对就是 大长腿， 从小的刚才谁跟那儿说来着，对、模特身材， 模特 啊、很漂亮，对，小时候那会儿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 倍儿自信， 最厉害的是上面这跨栏背心很多人一定小时候都有过这样一件类似的跨栏背心， 下面是个小短裤哈， 我妈前两天刚给我发来一张照，我一会儿给你看我跨栏背心， 好， 我最爱的一件， 好， 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

有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 要真的真的为他祝福。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希望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平冠的歌曲，我们的音乐小编哈、 嗯、 都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打在了我们的听天 FM 正文有限网聊天室哈，陪你一起老，来自平冠。 谁给我们当小编的？这是 就是泪落心田， 泪落心田，绝对是啊！嗯、我们这个没有给他开过工资啊，纯是义务 的。 特别感谢泪落心田、嗯、每次都把这些分享出来， 每次都无奖竞猜呢。 对 对，这首歌谁带来的？ 真的是啊！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照片跟留言。 嗯、 先来更新一下前面的后续， 嗯， 就是提到了欢乐咖啡时光的那一张照片， 原来是他闺女哈。 哎，是、嗯，然后说是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在疫情真正开始之前、嗯、在温哥华哎 嗯 那边的斯坦利公园里面进行环岛骑行，爱人给女儿拍的、 哦、 感觉就很棒很舒服、嗯、啊， 是 同时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另外一张照片让我们也是十分的羡慕。 对 Leopard 说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多年前公司旅游的时候在船上抓拍的一张，他给他取名叫做确认过眼神。 哇， 正好一只海鸥飞过来， 我真是没看到这张照片 的时候跟他对视、嗯，你那是什么相机？ 这实在是太难得了，这张照片 太棒了， 对视， 没错， 嗯， 而且这张照片修的也很棒，整个的主体非常的突出， 嗯， 哇，你好厉害，你拿什么拍的？你告诉我， 哎， 而且这是去哪儿旅行？ 建议来我们的天天 FM 正午新闻聊天来看一看这张照片， 对， 确实挺难得。 你们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公司还能组织一起去旅行？ 可能也是两年前啊， 很开心啊、嗯。好，这边我们这个一会儿继续再收各位的照片跟故事，当中、嗯、也是充满了很多有趣的回忆，然后大家的故事， 照片就是记忆。 嘛， 特别的期待。对，好，我们就等着各位一点一点发来吧。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严仁中，我的严仁中去哪儿了，在这边哈，有些来。 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能不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说了再见，和你的照片还留着，笑中带泪是我输了，剩下弃权的选择，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 手机里我也有些照片啊，想要跟 Leopard 的那边不能叫 PK 了，但是互相碰撞一下，因为当时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前段时间刚翻出来，算是在手机里保存时间 非常， 或者说记录点是最远的， 14年 的一张照片，然后里面同样也出现了这种在空中飞舞的像强盗一般的动物海鸥。 好哎，我们要看看。 哎呦，他们很会盘旋，我刚才已经发了，然后就是当时是在一个海边的公园里面，有海鸥，旁边那边还会 有 很多 pelican， 没有我自己， 哎呀，好可惜。 对，因为就光顾着去抓拍他们的一些动态，有一个哥们儿就嘴里叼着叉子，上面扎了一块苹果，然后海鸥就会过来。 啊，那你也很会拍，那个瞬间被你抓到了， 也是连拍了 N 张才拍到的。 所以来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新闻聊天室，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照片，好不好？ 当年那个手机不咋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一会儿发吧，好吧？ 好， 来继续听歌。 怪爱卷起风暴，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想念是种毒药难以戒掉，有人定你是我唯一坐标，心思还需要花多少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生就一对鱼

被晒红了脸， 像一百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盘遍，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被荡到天边。 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定连回忆都能今天悠悠无敌。 想问个愚蠢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才会走到哪里、哦、 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只让我多焦急一下，才终于等到解答。 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触电就够我快乐融化。 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长长的日期等我们去填满它。 再被全世界发誓一千生日快装傻，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啊、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悄悄话， 先让我多焦急一下，再终于等到解答。 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触电就够我快乐融化。 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 反正有长长的日期等我们去填满它。 再被全世界发现一千仙女 当中，常常会有人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面呼唤郭 PD 哈，说这首歌就想到了某次周四早间节目，于子和郭 PD 唱的版本。 嗯， 昨天节目结束了以后，我还看我们的聊天室，就有人听我说千春你不要遗憾，你想听王维唱歌，你就只要蹲下一周的王维替班的早安音乐秀。 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那叫咯噔了一下子， 整个人都跑。 就看他们排我会不会排到周四那天 了。你说跳过那一天吧， 那天我会说我肚子不太舒服。 你说除了那天我哪天都行。 先发信息过去，我感觉我周四可能会不太舒服。 好吧， 对， 我们都期待一下吧。好吧， 嗯，神道的生活有星光，12:06节目第二个小时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就是手机里保存的最久远的一张照片。 哎呀呀 ，PK 的来了， 真的。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只海鸥， 真的是火花四溅的今天。 没错，你们怎么那么爱拍海鸥？其实特别好抓，就有些时候哈，因为它在空中它会稳定盘旋，而且特别好吸引过来，就每一个海鸥都特像是鄂泽，你知道吗？但凡你手里有吃的，甭管世界各地的，它一定会过来跟你要的，就不知道怎么想的。 看到燕林手机里保存的比较久远的照片，是2019年在美国抓拍的同学啊，还不是他自己哈、啊，同学喂海鸥的照片。 嘿，我说怎么照片里边不像是他呢？ 对， 因为之前给我们发过来另外一张啊，2014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东宫下宫还是克里姆林宫，我已经记不清了，宫殿太多。拍了这么一张非常漂亮的图片， 哇，大家都在夸赞说这个太法式风情了， 真的。 关键那个头巾扎得好， 嗯， 而且全身这个颜色非常的统一和谐， 包括鞋都是、啊， 没错， 啊， 刚才王菲说了，像从画中走出来的， 真的是。 怎么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有点这意思，你别说啊，但是怎么就这一身法式风情就去到了俄罗斯呢？ 关键他没有在看画，他在画旁边。 我还需要知道谁给你拍这张照片，结构构图需要再研究研究， 是 啊，可以拍得更美一点。 对， 来我们先请 Leopard 过来给指导一下好不好？ 好， 开玩笑，回来以后我们先听到一首歌曲，因为在之前也提到了Adele、今天会上线新的专辑了，全部放出里面所有的单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专辑叫做30，也是在他30岁的时候，其实按说应该上线的一张专辑，里面所有的这些音乐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娱乐座王牌会品评一下，因为我们的微博已经预告过了，大家也可以关注。而我们这边呢，新专辑里面的歌 歌曲我不打算再放了，因为他在我心中的声音跟声线，我跟前唇达成一致的观点， 是和以前略有不同哈， 会不太一样。 嗯， 我其实更喜欢过去的这个 Adele, 胖胖的那个他、 没错，声音更加的圆润饱满一些， 更悦耳一些。 对，我现在总是觉得应该往嘴里边滴几滴香油啊，润润嗓子。过去的一首歌曲老放 Someone Like You 啊，什么 Sapphire Today 啊，今天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当年我最爱之一 Chasing Pavement。 Don't need to think it over. If I'm wrong, I am right. Don't need to look no further. This ain't last. I know this is love. But if I tell the world, I'll never say enough, 'cause it was not said to you.That's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if I end up with you.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y, even if I knew my fat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Myself out and fly around in circles, waiting as my heart drops and my back begins to tingle. Finally, could this be it? Or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ste, even if I knew my plac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pavements?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阿黛尔的一首歌曲，今天晚上在听新专辑的时候，各位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哈。好，这边回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跟图片，太棒了。 你说的是兰帕德吗？ 兰帕德那 张，人家不叫兰帕德，生生被我喊成了兰帕德。 莱帕德， 啊、莱帕德，莱帕德 的这个明显行家，对，然后自己很喜欢用相机，而也非常令人羡慕的他透露了一下，他是某家相机的5D3，你就知道是哪个命名方式。那个曾经让我特别震撼，因为大学的时候，另外一个专业学的是电视编导，然后当时的课就是有专门的摄影课， 选修是吧？ 对，然后自己的相机拿出来拍了一些，本来觉得还不错，然后后来这个临毕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学摄影的同学拿出了他的5D，拍了几张之后我都快哭了，就是人家的 CMOS 对不对，拍出来那一个颜色的丰富程度，而且它跟另外一家相比的话，颜色它本身的这种饱和度会更高一些，另一家拍出来就特发黄，特原始，最终出来的照片你每一张看着都有这个 leopard 的感觉，然后就很自然就好了，你甚至不用太多的修图啊。当然你要想在同样的天气里面抓拍到这样的一个动态，那整个就包括对焦啊，然后包括调所有的其他参数也很难，很棒啊， 很棒。 总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夸了， 拿他自己照片实际来指导一下我们该怎么样来拍照啊。 另外一张就是这个 啊，这个 哎， 因为我也不是学医的，你知道吗，咱们的这个群主飞进说他某一年啊，2012还是14年去杀牙神经，然后拍了一个照片，说这个牙片其他好多人也拍过，但我也不懂啊，你杀的是哪个牙神经。 我们本来以为这样的一句留言后面照片应该是自己张大了嘴在那个床上躺着， 血丝呼啦是吧， 后来发现是1、2、3、4、5，5个做成一排的牙，排坐，然后拍张照，记录一下时间，其中一个的神经被杀死了，这种感觉。 我也看不到哪一颗。 所以你知道这个照片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去坐了什么过山车呀，哪个游乐园啊，然后再之后拍下来的一张你在过山车上非常狰狞的表现，是吧？几个人坐在第一排，吓得全都够呛，一场冒险。 想象力真十足，你。 对，前面这五位牙齿大哥啊，有一位估计吓得够呛。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 当你的心中感觉到伤悲，找人倾诉和安慰，可以呼唤我到你的身边，让我陪你流着泪。生命渺小却很奇妙，我们用爱面对整个世界，谁都挡不了爱的蔓延，让我陪你不流泪。你在我心里面，你在我心里面，就从今天超越心中永远。在我心里面，管它世事变迁，你在我心里面不变。若我们的爱他们不了解，就让时间来解释这一切，表面上虽然和他们不同，爱却是相同的语言。你在我心里面，你在我心里面，成也心中永远。别用他们眼丈量我诺言，让爱来证明，一遍一遍，总有一天可见。感觉让爱来回答，一遍一遍一遍，总有一天可见。我的爱永不变，你在我心里面，因为你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从今天什么地点，无论有什么 展开翅膀，放飞美丽到整个世界，阳光在绽放。拨拨着头发，用最健康的微笑拥抱善良的时刻。总在心里面飘扬着一种放飞的感觉，多希望自己可以让秀发飞扬。 Oh yeah， 如果说健康和美丽是同一条平行线，会不会离得很远？我相信健康最美，喜欢跟自己开心舞动秀发，忘了昨日束缚，等待天明，我会美丽向前。我张开翅膀，放飞美丽到整个世界，阳光在绽放。我拨着头发，用最健康的微笑拥抱善良的时刻。心里面飘扬着一种防备的感觉，多希望自己可以让秀发飞扬。 Oh yeah， 如果说健康和美丽是同一条平行线，会不会离得很远？我相信健康最美，喜欢跟自己开心舞动秀发，忘了昨日束缚，我张开翅膀，放飞美丽到整个世界，阳光在绽放。我拨着头发，用最健康的微笑拥抱善良的时刻。展开翅膀，放飞美丽到整个世界，阳光在绽放。我拨着头发，用最健康的微笑拥抱善良的时刻。我展开翅膀，放飞美丽到我的世界，让心情飞翔。我拨着头发，用最健康的微笑拥抱善良的时刻。 是以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哈，如果赵灵儿会唱歌就唱成这个样子啊。 刚才几个好像都跟迪士尼也有点关系是不是？嘿，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这边大家发来的照片真的就上色的那个是不是啊？ 我看到有听友说了，说千纯说那个人工上色的老照片有颜色，那个你看啊，左边是我妈妈小时候，然后黑白色的反而是她小时候。 小时候 哎， 为什么到我们小时候就不给上色了呢？而 妈妈那个年代还上色。 哎呦，左边那一个上色你能看着 就很不和谐， 这当时是怎么上的？ 就 是不 是一个橘色一个黄色？ 对，自己拿水彩笔涂。 不是照相馆的人涂的， 肯定是 后期， 那是一定的。 哎呦，就是越是这种不自然，越是这种照片，其实它代表着就某一个时期， 真实的年代感。 对， 嗯、 然后那会儿彻底没法解决，而且基本上到我们小时候的像这一张照片的黑白的时候、嗯，大家甚至都已经能接受，不太需要上色，因为它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嗯， 因为同时会有这个新的彩色出现，只不过我没有选择而已啊。而且长像不像，你就说像不像？ 对。 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for you. Cause all that's left is gone away, and there's nothing there for you to do. Jet 乐队，然后叫做 Look What You've Done、啊、里面也提到了很多自己过去跟爱人的老相片哈、嗯。好，回来继续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就是手机里面保存最久远的照片。 嗯，我看到这边有个小委屈鬼小小安，他说我还是不能发照片。那这样，如果今天实在没有办法凑到三集，你可以给我们文字描述一下那张照片。 就是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能脑补出来哈。 对。 然后另外呢，你多留言，我们多给你加几次精嘛， 是 对 不对？对。 在之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小蛙哥的这个是朋友圈吗？ 嗯， 对，当年在听音乐加速度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感谢你。 其实好像也才一年前，为什么搞得好像 是吧？ 对， 好像很久的样子。 嗯， 感谢你让我知道了挖掘机里面的中控长得是什么样的，还真的有这样的模块哈。 哎，你要倒过来看， 看得倍儿刺激哈。 嗯， 好，这边还有其他朋友的照片，刚才有一个我要跟他这个PK 一下图了， 哪个？ 纯纯乙醇乙千千是不是、嗯？然后他有一个追海 豚 的， 是吧？但那个海豚他拍的不是特别完整，就有一点点冒出来海面的感觉， 特不容易。能拍着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啊、 赶海豚这事儿吧，你经常见到的就是他说啊，有海豚，有海豚、嗯，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光线，因为一般来说都是早晨。 是的。 天刚蒙蒙亮，太阳还没彻底蹦出来的时候、嗯、你通过海水也许能够看到它的影子，手机是拍不出来的、嗯、 对， 能有鱼鳍飞出来这么一点，离你拍摄的这个船还很近的话， 很近， 就很难得了。 对， 所以他那个已经算是拍得非常好的。 对，我们看那个什么如果云知道那个电影，就是最后黄轩不是去海边就是等海豚，一次又一次， 嗯， 确实很难。 没错。 对，我们这边还看到想改名那张图片哈，他说、嗯、这个使用微信后第一张头像照片都不记得是哪一年照的，但是真的很漂亮、 哦、 就一看就是很自然的一张照片，因为后面是个喷泉，然后旁边光线很暗，喷泉就特别亮，水柱又特别大，所以就变成前面两个人像剪影一样， 嗯， 看不清大家的脸，但是能感觉那个甜蜜的互动。 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哪年在过什么十二月底的那个节的时候，在什么东方新天地门口那喷泉拍的、嗯？我猜啊，你想想。

心情、 啊啊啊、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 不为你而毁了心， 为你而放弃爱情、 啊、 我为你而毁了心， 不为你而毁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决定 除了图片，有时候音乐也可以让你一秒魂穿过去， 课本吗？ 就一下让我回到了、嗯、就是如果记忆带着照片的话、嗯、就让我回到了在宿舍的时候、嗯、这首歌是当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同班的男生的好像是那种什么宿舍歌曲， 哎， 对，只要你打电话到那边去，他们可能这个背景就是 BGM, 在变着这首歌， 就是这首歌，对， 对我当时也是，这首歌我没有自己单独拎出来听过、 嗯， 然后都是在别人的，比如说带着别人的耳机、 嗯， 或者说别人在什么公放音乐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 真的分迷了很久。 刚听到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而且不知道这首歌的就主唱到底是男生是女生。 对，嗯、然后后来呢，在关于他们的查了查，关于他们的背景，发现这么快就解散了呀， 啊、就这么一首歌。 对对对，好，这边还有朋友，我们继续看到发来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提到说有很多人都喜欢那种蹲拍小动物， 嗯， 对，拍鸟的这种很专业的就不说了，最近、 嗯、 给我们发来了很多不错的图片。 对，还有这边小小安在问候说、嗯、王威你好，有没有主持过一档关于彩铃的节目，话说是20年前， 真的20多年前我还没出生呢。对，然后所以不是啊，不是， 可能是重名， 会有这种误会、啊、会有这种误会、嗯、对，这个王威老师前辈我也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嗯、那会儿可能我也是刚出生啊、嗯、再之后呢还有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又发来了他蹲拍的这个另外一个小动物的背影， 我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 是 好像还是冬天，但是冰碴的那感觉， 不敢说是猴子，也不敢说是浣熊、 嗯、 因为色儿也不对， 对呀、 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在猜测过程当中给出了很多不错的答案， 比如说假发 没错，一看外边下雪了，其实假发有点湿啊， 非常保暖呀、啊、你别说， 柱子上先晾晾吧， 好，主要是背景这首歌响起，我觉得啊整个人开心起来了哈。 说我自私，只顾着自己爱，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冒上你吃好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保护，倒霉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不要报复，不要报复啊！没有恶意了。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虽然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但又有新的图片来，我们就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哈。 对，看到 Pussy Patty 发来张图片，2016年美西号公路自驾中途休息，三位女生拿着三杯冰可乐， 对，看似很健康啊，不知道是 zero 还是 diet， 来还是吸管，哎，对着这个海的感觉确实会很不一样啊， 度假感满满。 如果不是在这种海边的城市长大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景色的时候，你坐在那儿会特别的放松， 是 啊，然后各位 看着我也放松了， 各位。姐姐合适吗啊、手上戴的这些串儿、嘿，真不错， 五颜六色 啊！您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一起采购的？ 对，感觉是姐妹亲姐妹，来一人一串， 没错啊，每次的乐于分享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你们继续讨论这个我们从小听着节目的事儿啊、当然了，这之前我们还看见过一些图片，很有年代感的。 对，我觉得我们单方面可以宣布《家里人》这张图片， 他 将近百年，从时间线索上来讲，真的是妥妥的赢家。能够跟你 PK 的，可能就是这个小仙女儿说也是。奶奶去世之前的这个结婚证书， 哎呦、 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可以看民国时期的了、很有历史的这种纪念意义。 好，今天的冠军出生了， 没错，能分享出来，我们也是挺长见识的。再次感谢各位哈。好，最后一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老板 Ashen， 关于他的信息呢，就是 Shivers 那一首歌曲，很可能要跟在韩国那边的两位歌手，其中一位我们在网络上很熟悉 Jessie 进行一个重置的版本，各位可以看一看。然后周末有 Adele 的现场演唱会是重播了，如果你看过之前的 One Night Only， 他那个 30 的演唱会。一样的啊，新的版权的一个引进而已。好吧， 好，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跟陪伴。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威， 我是千纯， 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gonna paint you by numbers and color you in.Things go right, can frame it and put you on a wall. And it's so hard to say it, but I've been it before. Now I'll surrender up my heart and swap it for yours.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Don't hold me down. I think the braces are breaking, and it's more than I can take. And it's dark in the cold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give me warmIf you're broken, I will mend you,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